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Hello， 大家好。你今晚又好似以往一个人咁咧，支麦可以摆好近，想问下大家有冇拆声？我而家见到咧，呢个 app 咧就啱啱唔知点解。个 interface 红咗灯，但系咧个 app 又冇红灯喎，大声极佢都过唔到红灯喎，又唔知咩玩法咧，同平时有啲唔同啦。咁啊，你话呢个粒，哦唔系风冷嚟嘅，呢个时候又唔揾我，点解？哦 ，OK， 睇到。竟然啊，好拆声 ，OK。唔系，而家拆唔拆咧？而家都拆，真系唔知咩玩法噶。其实而家， 而家 OK 啊 ，OK。佢歸翻曬零嘅，唔知點解 app， 因為原本成年幾兩年之前咧，就話呢個 app 好奇怪嘅，咁咧個 property 嗰度咧就100正常咧就係 full power 咁係咪？咁可以校到200、300都得嘅喎，咁所以咧平時咧我個 interface， 即係我本身個麥個硬件個 preamp 咧，我校到好大咧，咁就好拆，但係人哋都話唔夠聲。咁於是乎後來就發現咗，原來個 app 嗰度咧可以校個 property 校200嘅。咁但係唔知點解今次一開機咧，佢又歸翻零喎，嗰個 fader 唔知點解真係。而家唔拆啦係咪啊？OK， 咁而家系咪好咯？而家唔拆啦。咁我校大声咗些少嘅，即系而家校翻200，因为头先开机唔知点解变翻100。我已经冇喐嗰个 volume 好耐噶啦，已经。喂，你删翻佢先啦，喂。因为我听唔到我听到自己讲唔到嘢噶啦。嗯。你知唔知呢个世界？有人发明咗 mid sample 系咩咧？ 就是这样了。Missing Power 并不是一些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即是譬如有个人在那里吵架或者指骂这样。咁如果你喺极速里面 feedback 翻佢把声俾自己听，即系好似个麦咁，但系就 delay 咗半秒嘅，咁嗰个人就会哑咗噶啦。除非佢好似嗰啲大妈或者嗰啲附振中嗰啲咧，即系 program 咗讲嗰几句嘢，讲多句都唔得，系唔使经过思考嘅话咧，嗰个 missing power 冇用嘅。咁就系话个原理就系你收咗佢声，你 delay 半秒出翻，咁佢就讲唔到嘢噶啦。好得意嘅，临床实验过好多次都系 work 嘅呢、這个。咁当然系对啲正常嘅人啦，因为正常人讲嘢经大脑噶嘛。咁有啲嗌口号收50蚊由九龙由新界出嚟九龙嗰啲，或者出正种嗰啲唔使经大脑咧，就未必有效嘅。OK， 喂，而家几多人喺度啊？46人，是不是很多人信邪不敢进来呢？哇，这么多留言的，虽然这么少人，读一读先，有少吃惊啊，多了这样的位。 大力水手789，嗨，大力水手789，晚上 好。Hello， 你好。 Alice Chung， 嗨，探长好。Tim Chung， hello。 Hello， 探长。On to 47 Adi， hello， 探长，大家好。 Hello， 长茶，大力水手789好茶，尽介有茶声。恒康系协探长，我而家又系食住将军汉堡等住开。 哇，唔好食咁多 喎。先食两个。最多4个 ，Lock 1999册，恒宽好册星 ，Onis Luca 64册 ，Angel Lee High 探长，大家好册星 ，Anthony Chan 册到阿妈唔应话 ，Onis Luca 64晚上好 ，Hello，Grand Huge Lanty，Hello， 恒宽好多了，大力水手789好了，进阶对正个咪就册 ，Alice Chan 屋企冇册。你獎佢果然係22XX Onis Luca 64冇冊，你獎佢聲樂喎 ，Sullen Wong High All 進階嚴就樂 ，White Tech Ten 晚上好 ，Hello，William Chan 探長好 ，Kendrick Fung 探長有冇睇早業？ 冇 ，Wayne Sun Wong 撳入嚟嘅時候睇咗3分鐘前原主席嘅廣告 ，Gary Lee 喺度老氹， 咁即係點咧？睇咗原主席嘅廣告即係。我唔明你。 冇 skip 廣告啦。 哦 ，OK， 前原主席係咩意思啊？又唔係你個人？哦 ，OK， 係咯，睇廣告有益啊，即係 win-win 啊，你又有嘢睇啦，一來，二來咧又又可以睇到人哋點樣製作，三來又我呢度又可以多啲著數咁樣。啊，究竟唔知係咪我懷疑有人收唔到個 YouTube 嗰個 notification 呢？因為有個朋友佢都有聽我 live 嘅，但係佢而家 send 咗第啲嘢俾我睇，咁好明顯佢唔知我 live 緊，不停咁 send 嚟。雖然嗰樣嘢好值得我睇嘅，事實上有。Hello， 陈野猫。 半日都听住狗吹做嘢。大家好，我唔邪喎。 喂 ，thank you。 想抱第一次听直播。 喂，多谢你。 红 Siri 太细声。William Chan， 今晚我在香港睇你。仲系未升炮推大妈。乐蒲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全名数96加勒比海都睇紧你。 咁劲。哇 ，Ultraman 你真系爽皮啊！成日都周围玩嘅，点解香港人咁贱格嘅咧？净系可以搭到廉航去啲垦丁，去日本食好西，净系等先啊！嗱，我怀疑咧，嗰、那个 app 咧，乜嘢都归晒零啊！咁我 check 一 check 先。假如我將個 desktop audio 都夠埋200%，嗱我再 test 下，睇下有冇 Siri 係咪好細聲先。 嗱，而家试大家话俾我听有冇大声到？ 进界 Siri 好细声 ，Alice 唱唔信邪先听 ，I've generated。 有冇大声到咧？唔知道，麻烦科科啊！因为我由个 desktop 嗰个 volume 由52一搞到200啦，已经。 Kenneth， 你可以 hear hello 探长。 Hello， Kenneth。你覺得 OK 啊？冇大聲過啊？有啊！唉，真係我都有人話冇，有人話有，咁點算咧？咁啊，個 analog 擰大啲個喇叭啦，唯有一樣咁清楚。嗱，我而家 analog 較大個喇叭，用個喇叭嚟 fit 翻入個麥度先。 你想判探長點睇港珠門撲道去買高鐵飛？樂譜一樣咁清楚。 啊、我諗係嗰個 app 冇變啦，因為個 audio interface 咧可以將個個電腦裡面啲嘢 fit 翻落去呢個 app 嘅，但係咧我就喺個硬件度將個比例咧就校到我把聲最多啊，而家試下咁樣，咁樣會唔會好啲？嗱，不停喺度實驗緊啊！再試下看看有冇大聲咗。 Alice 唱冇大聲 ，Wendy 聊聊企 ，Angel 聊聊企。 OK， 嗱，試埋今次唔試，因為我再將個 volume 嗰個比例再擰歪啲咧，我把聲入咗即係 fit loop 咗咧，就會 wee wee 聲嘅。咁我唔想咁樣啦，當然。咁啊，就咁算數啦，好嘛？OK， 明白。多謝阿神野貓。喂，大家有冇 like 神野貓個 page 先？如果唔知係邊個咧，上面 Gino Neko 就係佢啦。 我溝阿伯話坐高鐵係方便上去包爾麗 ，Gino Neko desk to 我教最大，要接一半。好屋企，依家 Siri 同你一樣咁大聲， okay, 但你唔好再大，再大會拆。 Okay, 中介樂樂譜啱啱扭一下，突然帶咗。William Chan 買港鐵去大陸都是低能。 係，其實咧，你話高鐵嗰啲咧，即係成單嘢，唔知呢度有幾多人有份出嚟反高鐵咧？咁啊，你可以話反咗都冇用。咁但係反高鐵並唔係齋反嘅，因為嗰啲議員拉布嘅內容呢真係真心交嚟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如果大家有機會回返帶睇返當日反高鐵嘅嗰啲泛民議員嘅論述呢，其實好多都係而家領到應嘅。例如一地兩檢啦，又產生咗一個夾硬行政嘅問題，夾硬要 ship 啲人落嚟過夜啦，又夾硬要整個喺香港本土嘅一個大陸嘅口岸啦，即係你入咗去當入咗大陸咁樣啦，即係俾人中出咗啦。咁同埋究竟個車站係咪喺可以接駁到其他高鐵呢？又或者係咪去廣州呢？咁完全係冇交代或者詐帝唔講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當日又冇出嚟反高鐵，讲都唔讲嘅，甚至乎觉得唔关自己事嘅，咁今日你又唔该收声啦，你都冇资格讲啦已经。咁摆到人嚟抢钱噶啦，即系可以点咧？而家仲即系如果当时其实相对冇而家咁离谱嘅立法会，咁但系即系唔系埋怨啊，即系你有眼见到嘅，即系当时我听到好多人都觉得翻嚟做乜啊？呢样嗰样，咁如果你未博嘅话，可能再多一倍人上街，佢会有啲修订呢，虽然都係抢钱，但唔会咁明目张胆啩。咁当然其实嗰啲咁嘅扑街官都讲咗啦，即係返大陆就点会搭高铁啦，梗係搭飛機啦，即係贪佢方便咩，唔通去到嗰、那个广州南站咁样。 你就算柯士甸站和佐敦站行咁远，我都唔会搭去柯士甸去找我佐敦道嘅朋友啦，系咪？即系都唔会搭西铁啦，系咪？咁所以根本就系嚟抢钱。即系我觉得，即系反咁消极嘅反话啦，都唔系反话嘅，即系推演啦。即系如果当时系冇咁多人反高铁咧，就分分钟佢净系攞咗钱，求其勾起一啲嘢，就赚咗百几亿咁样。反而咧对香港嗰啲影响冇咁大啊。咁所以呢、這个即系如果你企喺对方嘅立场嗰度睇咧，即系譬如建制派或者嗰啲戇鳩每日净系睇东方文汇大公嗰啲人咧。他覺得、哎、你反抗做乜咧？咪想自己整傷曬，而家整傷曬就整傷曬香港啦。最好笑咧就係楊日居啦、天璽啊咁嗰扎浩大起工，過億建築群咧都地陷啊，即係沉降啊！大家係咪有少少心涼定係即係覺得抵撚死啊？真係，我就有咯。老實講，我都幾黑心嘅。你问我答唔答，我梗系唔答啦。我冇回乡证，答嚟做咩啫？落到去就要回乡证噶咯，咁我点答啫？ 尼昌普当年为立法会，我都有去。好多人 William Chan 攞钱冇所谓，但唔好以为我是白痴。 嗯，好似呢度得啊，阿威冲铺系有去嘅，其他人都唔出声。 樂濤是你將普利官罪皮企你看鄭宇華拍下來有就可走人、Alice Chung 因果關係 是啊。那我覺得現在有個風氣呢，就是好像大家都以前力就盡了，即是舉個例，雲海為例，剛剛有聽他新的集格羅斯尼，即是炸兩盒又退休了，因為實在即係佢嘅意思，我諗我同我哋啲年紀都差唔多啦。我諗我大佢少少啦，我諗都係咁樣諗噶啦。即係我哋嘥咁多精力，聲嘶力竭咁樣去勸人哋，即係一齊上街，或者勸人哋關心多啲時事。但係到頭來今日，即係有好多人都係淨係攞啲政治人物嚟出火，或攞啲網台要嚟鬥屌咁樣。之後即係自己好似咩都唔關事咁樣。咁今日嘅果就是當日的因嘛，你當日都懶懶行都是指意人的，又或者自己聽完大班就以為自己是民主鬥士咁樣，咁咪今日咁咯變咗。即係所以某程度你幾年後睇返，其實做網台都係維穩嘅工具之一，最戇鳩嘅就係仲要冇錢，最戇鳩嘅有啲仲要俾人拉，咁何苦呢？即係最尾又唔係埋怨嘅，即係呢、這個就係我哋本土人，即係咩叫政治都唔識咯，即係識條鐵咯，同埋從來都冇一個心理準備咧，係自己作出各方面嘅犧牲而達到一個目標。全部人都係將呢個情義，將一個責任咧，就推咗喺啲議員嗰度啊。當議員失敗咗，又話個個都廢啊。我唔知你有冇咁講過咧，即係我經常都聽到風涼咁樣，即係有啲。幫出嚟幫個手嗰啲，甚至乎自己好大犧牲嗰啲立法會議員，有啲俾人拉過，有啲又俾人打過咁樣，有俾人恐嚇過咁樣，即係大家到頭來都係覺得起廢噶嘛，成個立法會都廢嘅咁樣。咁你講一半我認同嘅，咁點解成個立法會都廢咧？咁廢唔係因為一個議員就令佢哋廢唔廢啊嘛，係好多議員同埋成個玩法改變咗，令到佢廢啊嘛。咁甚至乎。你講緊糧油嗰啲俾人 DQ 嗰啲，又話抵死嘅，即係我唔明啲係咩邏輯咯？呢、這個就係香港人打麻雀輸低人要嘅邏輯咯，可能就係、是，即係你唔好理你贊唔贊成佢做議員或者佢夠唔夠班，咁但係佢被 DQ 嗰個理由係唔合理啊嘛，係咪？咁點解你又即係賠一啲埋一份咧？就矛頭指向曬嗰啲咁嘅僆仔僆妹嗰度。又話抵撚死，即係我真係聽唔少啊！即係我聽到好憤怒啊，其實都咁，但係你即係佢咁樣睇嘢法，咁你點樣去能夠 去講，講得明佢咧。雖然我都亦都試過講好多次，咁但係最抵死咧，最老鼠拉龜嘅廢佬咧就係、是、啊咁講你啱，咁啊係啊，咁啊係啊，咁但係之後去到第二個場合又喺度屌，即係佢係唔夠你講，就即係退一步。咁但係成日即係始終佢都覺得搞咁多嘢做乜啊？即係呢啲唔係話唔普遍嘅，其實。即係我哋嗰班即係所謂社運嘅參與者，即係所即係其實付出好少啫。即係你見到嗰班人，你揀 friend 嚟做㗎嘛，你唔係你啲 friend， 甚至乎你屋企你都可以唔見嘅。咁你咪覺得呢個世界好多人都好似你咁囉。咁但係事實上你就正正要影響一啲你認為啱嘅，但係有啲人好似咩都唔知嘅。即係你唔使要表態，但係你講個道理俾佢聽，即係發揮啊杜利華嘅精神咁樣，起碼都有啲改變啦。如果實際我都改變咗某啲小撮嘅人，即係我以前佢哋都嫌我喂屌你出親嚟都講呢啲，但係你會喺社運場合見到佢嘅，咁呢啲咪改變咯。可能踩到一踏啦咁樣，我唔敢講我即係講過佢會出嚟咁，但係你我最基本做嘅嘢就係改變你身邊嘅人啊嘛，即係未必係改變嘅，即係讓你身邊嘅人更加了解究竟。个社会是怎样运作啊？立法会是怎样运作啊？究竟立法会的人怎样为之做到嘢啊？你入到立法会投票啫嘛，提议呢样就更加深，即系深一个层次噶啦。咁但系即系你一个咁简单嘅位置，共产党就识玩啦。即系选只马骝入去揿掣，总之你唔好揿错掣就得噶啦。咁而家全部立法会大半都系嗰啲人。咁咪 work 囉，咁我哋仲成日埋怨嗰啲你認為佢做唔到嘢嘅立法會議員仲係民主派嘅，咁我覺得自己攞嚟囉呢啲咪。即係如果我係共產黨幫手做嘢嘅，我好開心啊，煽動你多啲啊，即係煽動你鬱敏又話長毛假仁假義啊，長毛又發脾氣又做埋啲大家都唔鍾意見到嘅嘢啊，咁咪話劉小麗又係鬼啊嗰啲，即係各樣啦。咁即係諗下循呢個方法已經搞掂晒啦。原因就係所謂自己係民主派嘅，所謂自己係反建制嘅人都係咁幼稚嘅時候，咁咪俾人玩到底褲都冇埋囉。而家就係咁啦，呢個就係個果啦。 iGeneral 高鐵多人搭虛火泥百幾蚊都直達唔到廣州，一百年來都回唔到本，行紅沙中線先大鑊。Life General 講起沙中線，原來 UGL 同禮頓同一個集團， 唔怪之啊。 李昌培雨傘後港人無力感超重。 可惜好多網台都冇做添啦，同埋啲網台係咁鬧交啦、分裂啦咁樣咯。 安住四七，阿志，我現在常港事，但需費政府係持團有組織犯罪集團。 嗯，係啦，喂，咁咧，即係講呢啲嘢咧，我諗大家都冇乜興趣噶啦，亦都係呢、這個毒藥嚟噶啦。 朱女 Nicole 當時在立法會門口幾日，預咗俾人抬走，但其實政府都費事同你曬力。DQ 就係一個例子，根本司法、立法同執法都已經崩壞咗，再加埋內鬥，其實都已經冇得玩好耐。 係，咁但係唔可以放棄㗎，唔可以唔講㗎，即係因為隨時 ready 佢會撲街㗎嘛，撲街又有 take over， 即係我咁樣諗可能好天真啊。咁但你唔可以咁就算数喎，至少你唔好埋怨啲埋怨啲社会运动嗰啲朋友啦。咁讲起社会运动嘅朋友呢，即今日就发生咗一件事啦，就係、是、上次上一集上两集我都讲过嘅，就係、是、即係社运界嗰啲朋友當時都係因為雨傘有一個充權啦，所謂即係呢啲好嘅 technical term 嚟嘅，即係嗰啲社會學嗰啲係嘛 ，empower 咁樣。咁就好多人咧有一個 nobody 出到嚟，就有人注意，因為佢喺當中佢係擔當咗一啲 幾特別嘅角色，同埋甚至乎一啲鏡頭都捕捉到佢。咁於是乎呢樣本來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單係你成個生活都係得翻呢啲得翻呢啲精神嘅話咧，即係冇去做啲實質嘅嘢，即係成日喺度將個光環搏命咁樣保障咧，即係或者將個光環搏命咁樣令到人記得你咧，我覺得呢啲行為係非常之討厭嘅。即係例如即係上次講咗一個朋友今日就出殯，即係今日守夜。咁我頭先就啱啱喺殯儀館翻嚟，咁咧就。我之前講過咧，就極度憤怒嘅原因咧，就係唔知點解有啲涉事人咧，就借呢啲出名嘅人嘅喪事咧，就將搞好多活動，例如搞啲咩畫展啊、成啊，例如不停喺 Facebook 嗰度洗版啊咁樣，即係我認為好討厭啦，即係同埋好憤怒，因為我都識咗馬屎都好多年。咁咧，佢亦都係一個好低調嘅人嚟嘅。咁點解去到呢個時候，佢連冇得抗拒你咁樣做嘅機會都冇嘅時候，嗰班人圍攞幾個啫？其實不足為患嘅。但係我就好硬眼咯，因為成日都喺我嘅朋友嘅 Facebook 嗰度見到嗰啲咁嘅即係借呢個機會係搞一啲活動，令到好多人都知道係邊個咁樣。甚至乎我見到有啲唔知所謂訪問定咩，當然頭先去到個情況咧，我就見到好多舊同事同埋好多行家，因為佢係策劃師，同埋佢喺廣告公司裏面咧就好紅嘅一個策劃師啦。佢不但啲策劃啦，同埋執相啦，咁佢差唔多係行內都差唔多最叻嗰一小撮人嚟啊。咁呢啲係好有光環㗎嘛，即係因為真係好有才華咁樣。但係我又明點解呢，即係有個訪問就話同係大家都係畫師嘅唔知咩咁樣。喂大佬，如果係咁講，有一日版本龍一出殯嘅，我都係一個創作人咁樣，即係同佢相提並論咁樣，我真係受唔起囉，老實講。咁但係有啲人樂此不疲啦，咁 OK 當呢件事有啲人覺得我係私怨啦，當年即係覺得我成日針對嗰個人，咁但係亦都有人有啲資深嘅朋友亦都同我講咧，即係你唔好為咗呢啲人成日都自己唔開心啦咁樣，咁甚至乎再有啲人講咧，佢威脅唔到你個地位嘅，你唔使咁針對佢嘅，即係咁都講得出嘅。喂，咁但係我想同佢哋講翻咧，即係我都撚真曱甴同埋蚊嘅。咁但係佢唔係影響到我嘅地位嘅，曱甴同埋蚊。咁但係就係偏偏成日都喺你眼前出現，即係我個感覺係咁樣咯。其實係咁，於是乎頭先我都見到佢哋喺度，即係好多人都因為支持啊馬屎喺社運嘅時候行得好前啦。咁我都明嘅，我都 respect 佢呢一點嘅。咁當然頭先有一扎社運嘅朋友出嚟啦，我見到朱海迪啦。咁但係多數的朋友都是一些廣告界的朋友，尤其是以前在大一讀設計的時候的朋友，我亦都撞到兩三個是所有數面，甚至乎後來才認得的舊同事。其中一個舊同事呢，我就已經離開了殯儀館，在行去尖沙咀搭車的時候撞到他。原來他有聽九吹二十四，他呢以前就是馬屎隔離位的同事的，即是直頭是我同一期的舊同事的。咁我唔認得佢啦，因為我喺嗰度時間太短。咁但係咧，我就成日去阿馬屎嗰度揾吉嘅，因為佢教我打 Rainbow Six 啊咁樣成。我個位又冇咩嘢做，有時咁我走過去就同佢吹水啊，因為我欣賞佢點樣用個Wacom 嚟畫嘢咧，咁勁咧，諗住偷下師啊咁樣啦。咁所以熟咗嘅。咁佢同我講，佢話原來有聽我之前講嗰個經歷，即係嗰個極度憤怒嗰個感覺啊！咁竟然咧，即係喺呢度，我諗好多朋友都係唔知我點解咁憤怒啦，又或者 over 咗啦，又或者點解你成日針對佢啦咁樣。咁但係嗰個朋友第一身地聽完我講，佢話佢都好憤怒，因為佢都知道呢件事，亦都知道同一個人。終於揾到一個咧係好有共鳴嘅一個舊同事咧，知道我點解會咁唔開心、咁唔舒服。 你都咁戥啊，馬屎，即係不值，即係冇得反抗嘅。你咁樣對，咁嘅時候，即係我個心有少少，唉，我講咗成嘥成三個字講呢單嘢咧，即係終於有一個人真係好明我個感覺同埋感受咯。咁甚至乎有啲好熟嘅朋友咧，佢都淨係嚟去都係講，誒、哎、算啦，嗰啲人就。你唔好因為佢唔開心啦咁樣，我都話唔係呢個問題咯，即係我都講個比喻，即係有啲嘢，即係成日都喺你嘅朋友嘅圈裏面，即係除非我全部社運嘅朋友，我唔當係朋友 unfriend 曬佢啫，咁如果都冇可能抗拒到噶嘛，咁你諗下嗰種煙悶係幾咁煙悶咧，就係、是、咁樣咯。我講即係今晚我知道擺明係呢個網台毒藥噶啦，講埋呢啲嘢俾人聽啦。我喺度自生嘅啫，讲到明噶啦，不起埋入啦，真系。 James 两民主派自疑先至系最拥抱大湾区的。否則不會身體最誠實上去買樓了，惡徒其實都是等之爆，雖然是七相傳，香港都會牽連韋信換活探長有遺棄，堅是破了 桶。是啊，沒錯。 Black Tesler 報導 Hello What is Zero Hello 探長 James 兩日又之爆，夜又之爆，聽說之爆都聽到厭。 是 Alex Sal Hi Hi From You Sir Alex Sal Live Finally Sham 第一次聽 Live。 喂 Thank you。哇，咁啦，嗱，見到一啲我疑似係珍貴嘅資產咧，就係、是、James Leung 啊，真係招呼你。你好似以前嚟過噶啦，係咪？即係我記得你好似係講緊，我懷疑係嗰、那個啦。即係具體係點，我唔記得啦。咁大家一齊注意下佢講啲咩啦。例如日又知爆，夜又知爆，講聽講知爆都聽知爆都聽到厭。咁因為咧，咁你講恭喜發財，你厭唔厭嘅咧？年年都講。由初一讲到初八，你唔厌嘅咩？我都厌嘅、哦，但系咁点解你又讲呢？因为人都有嗰个盼望啊嘛，盼望发财啊嘛，就咁、是、简单啫。即系大家都想知爆啊嘛，咪就系成日讲知爆咯。咁你厌你咪唔好听咯。即系如果你喺呢度，你就成日听到知爆噶啦。因为大家的共同愿望嚟噶嘛。 Angel 雷好明白你感受， 多謝。 Candice Mew K Hero 最近我也有幾個朋友嚟， 幾個添啊， 好多在 Facebook 留言，就算、嗯、有啲有者朋友過世抽水、 嗯、 我見關人情冷暖、嗯、William Chan 你講咦啲好難回應， 咁又係，不如咁講第啲啦，即係都冇咩第啲講喎，但又咁啊講下啊，我尋晚呢幾日啦，咁咧我。都一段時間裝咗一啲二手嗰啲，即係買二手鏡頭啊、相機啊嗰啲 group 嘅。咁我唔知點解 Facebook 咧就叻到咧，佢識得將呢啲二手買賣嘅 group 咧就會串連埋一齊嘅。咁所以你入過啲 group， 而嗰啲 group 裡面有咩啱你咧，佢就用大數據嗰啲方法咧，就成日喺你眼前咧就出現你成日想要睇嗰啲嘢嘅。咁好明顯，咁我對人哋屋企嘅衣櫃同埋個燙衫板完全冇興趣㗎啦。咁嗰啲呢漸漸少㗎喎，雖然嗰幾個二手 group 裏面都有呢啲 item 嘅，咁但係呢佢就知道你平時成日都喺度搜索緊啲咩嘅時候呢，咁於是乎呢就呢排成日出咗一啲懷舊嘅鏡頭。咁點解我要搵啲懷舊嘅鏡頭呢？其實我唔係想懷舊，原因就係我部Sigma 嘅 SQ Quadra 呢，佢個 mount 咧就是 SA mount， 就係咧世界上其中一個最罕有嘅 mount， 即係罕所謂罕有就係少人用啦。咁但係咧，通常第啲牌子咧，譬如 Nikon、Canon、Sony、富士都好多唔同嘅接環嘅，甚至乎 Lumix 咧最多添啦。即係話用第啲唔同牌子嘅鏡頭咧，都可以懟落自己部機用。原因就係 SA mount 嘅 population 太細嘅關係咧，咁所以連大陸嗰啲淘寶嗰啲咧都。嗰啲商人咧都懶得整啊，咁咧最普及嘅掹咧就係、是、一啲 M42 嘅掹，就即係話一啲類似以前 Yashica Pentax 啊，即係嗰啲叫 Universal Mount， 咁咧成日先至可以用到轉到落去我哋而家用緊 Son 唔係適馬嗰部 SA Mount 嘅。咁於是乎咧，我就即係你咁樣揾嘢咧，就雖然好少貨，但係咧就好 focusing， 就淨係揾 M 四廿二咁我就揾到好多 resell 啦。咁於是乎呢兩個禮拜狂睇啊，又出過啲咩鏡呢，個價錢又好似好抵咁喎，真因為真係好抵嘅。譬如一支 Prime Lens 呢，即係嗰個品牌嘅最靚嗰支鏡呢，都係通常係 50mm 1.8 1.4 個 range 或者 2.0 個光圈嗰啲鏡嘅，因為嗰啲量產最多同埋最容易做得最靚嘅效果嘅時候，哇！嗰啲鏡講下都係由$300至到$800之內已經買到一支，係好靚嘅。同埋尤其是咧，因為以前啲鏡頭咧，佢個玻璃個製造咧，佢有大量含鉛啊，即係啲 chemical 嘅嘢嚟合成嘅，或者係 coating 嘅。咁於是乎咧，嗰啲物料咧就非常之有輻射嘅。直頭我睇個網上面咧，有啲人咧攞個輻射機咧去。即係嗰啲輻射嗰啲monitor 嚟擺落個鏡頭底嗰度咧，哇就爆曬標發發聲嘅。即係原來嗰啲鏡係咁危險嘅、哦，即係充滿輻射嘅、哦。咁但係點解而家後來啲人發現咗輻射真係唔得嘅時候，就用第二種物料嚟 coating 咧？咁好多個理由嘅底下咧，即係你就算目測咧，以前啲鏡咧係明亮通透一啲嘅，即係你望翻。去個光嗰度睇翻，揾啲白紙剪一剪咧。但係以前而家啲鏡係比較暗雅少少啊。側邊睇又同正面睇又唔同啦、啊，咁樣即係冇咁 organic， 冇咁 raw 嘅可以話係。咁但係佢用啲納米塗層啊，咁樣嚟令到啲光唔可以唔識散啊。咁當然而家嘅科技，以前嘅科技啦。咁我對上一個 job 咧，就因為我第一次同呢個客交手咧，於是乎我就。book 早兩個鐘頭 studio 去影，咁咧係影咩咧？係試唔同嘅鏡頭，試唔同嘅燈光，就希望咧就出到嚟嘅效果就最接近我個客人嘅要求咁樣。咁我不停咁試，包括試咗唔同嘅鏡頭。咁我攞咗一支1970年嘅鏡，同埋一支我上兩個禮拜先買嘅鏡去比較啦。咁就一支就係賣$4000多。咁另外一支咧，只係賣6嚿水咁樣。咁但係6嚿水嗰支鏡咧，出到嚟出奇地 sharp 啦，即係你估唔到，因為好多師傅咧，即係老師傅咧，就話古代鏡咧就追唔上而家嘅 digital 嘅相機個 sensor 噶啦，因為以前話啲鏡好靚好靚咁樣，但係一比起咧，而家啲機又拍 4K 又話唔知2000万像或者3000万像，即係2000万像以上嘅已經話追唔到啦。咁我睇翻咧，我放到1:1咁大咧，其實我嗰支鵝製嘅51.8咧係超靚，即係嗰啲 Pentacon 嗰支鏡，咁咧就超靚。但係咧有啲古怪嘅情況，就係話立體感唔夠強。咁但係啲膚色又好啲喎，就正正咧，佢唔係咩都影得到，咁變相變咗啲膚色佢平均咗啦。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少少變形，可能啲玻璃人手打磨嘅關係咧，同埋而家嗰啲機器半人手打磨，但係有個超精密嘅儀器 mon 住佢，有冇行差踏錯噶嘛？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嗰啲幾百蚊嘅鏡咧都仍然有超有價值嘅。咁但係就。如果做 job 嘅，你梗係要求高精啦，或者要求佢個立體感好強，或者色比較準啲啦。咁就係所以我選擇咗用啲新鏡咯。如果唔係買嚟做咩啊？幾千蚊係咪先？咁但係我又唔明有啲咧過萬蚊嘅電影鏡嘅所謂，即係嗰啲懷舊電影鏡咧，我見到啲13-14蚊一支都有。但我上去 YouTube 嗰啲 review， 同埋甚至乎去。一啲網站睇佢啲 samples 咧，我發覺佢又唔係特別靚嘅啫。原來咧玩懷舊鏡咧個平貴喺邊度咧？喺個光圈大唔大啦？因為以前要做一個 under 1.8嘅光圈，其實難度都幾高，或者成本都好高，或者技術好高先做得到。咁所以咧，相對嘅市場上少嘅。咁但係咧， 一超過 2.8 以上，即係暗過 2.8 嘅鏡頭咧，佢就爛屏嘅。咁唔係代表影得唔靚，只不過咧你唔夠快，即係唔夠高速啊，即係行事唔夠高速，你要 capture 嗰個人嘅動作，嗰個人又唔可以太快咁樣，咁好多掣肘嘅。咁若要你玩一隻 high speed 嘅懷舊鏡咧，咁就天價啦。第一，第二佢天價咧又係就係講個量產啦，跟廠嘅名氣啦咁樣嚟咁樣分嘅。其實同靚唔靚啊，真係完全冇關嘅。咁我睇嗰啲萬幾蚊嘅鏡嘅 samples 咧，同埋睇嗰啲片咧，哇，真係平平無奇嘅，即係等於而家啲平鏡咁嘅 quality。咁所以我嘥幾個月去一兩個月啦，冇幾個月嘅，嘥即係研究啦。當然我唔夠有啲聽眾咁熟啦，有啲譬如阿 Dominic 啊、阿 Warren 嗰啲都好熟啲舊鏡嘅。咁我啱啱新丁嚟嘅，咁所以。我甚至乎唔識嗰啲鏡嗰啲花名啦，因為鏡好多花名噶嘛，有大姑媽我都唔知佢講乜喎，其實真係咁有啲係八語怪啊，有啲即係成日改埋啲中文名，我都唔知乜春嘅。咁當然玩開嗰啲當玩 HiFi 嗰啲咧就朗朗上口，但我又唔係呢種氣質噶嘛，即係我個人比較喺呢方面比較注重個視覺嘅，即係你個歷史有幾勁啊。你個名氣有幾大啊？對我嚟講係冇乜價值嘅，即係我最主要係睇翻嗰啲 samples 咯，我嘅嚟咁樣嚟判斷啲鏡靚唔靚嘅啫。咁所以係冇文化嘅真係。 嚟張佩講下電影《Bridget Shush》，我遲咗，探長。 哦，唔緊要啦。 大家好 ，Wall June 起來揾到大姑媽鏡未？ 唔係揾唔到。 Facebook 真的好恐怖，好快就幫好 send 啲嘢去中共。Panfoki John 及 Nut 及 Brown， 大家好。James 倫真係知爆咗，你估香港經濟可以獨善其身嘅？除非你立刻有後路走人啦。 我真係唔招呼呢位 James 唔得。你成日讲就代表真的会知爆咗，同埋知爆咗，我从来都冇讲过香港会能够独善其身。咁即系因为我想知道你嘅逻辑咧，你系咪因为觉得香港嘅经济唔可以独善其身，就唔应该讲知爆？咁你讲唔讲同埋知唔知爆系独立嘅事件嚟噶嘛？即系恭喜发财咁样，我恭喜1000个人都唔止咧一年，咁但系嗰啲人有冇发到财咧？即係你咁樣諗嘢咧，都幾難溝通嘅。但我都嘗試一下，想知道你諗緊乜咯。即係知爆個願望，即係話俾你聽，就算香港經濟好撚差，我都寧願爆。即係等於有人話你搭 Uber 冇保險嘅噃，喂，屌我寧願冇保險，我都唔寧願搭的士，就咁解啫嘛。你咁都聽唔明，唔係啩？即係唔係一定有後路走人先至想去知爆啊？因為中共嘅政權，即係可能你未領過嘢，或者你有著數啦，是哪一樣啦？即係佢係真係天滅中共，你先能夠解決到一個全球嘅問題嘅，真係。即係我唔係浮誇，你諗下，無論資源、無論道德、無論污染、無論。即係個社會嘅價值觀，佢只係外擴嘅，即係以前啲鬼佬好蠢嘅，好多犯法嘢唔敢做啊。但係翻過大陸做嘢嘅鬼佬或者又話日本佬，哇出到嚟咩都學曬，即係個社會個信任越嚟低，係全球性。喂，真係滅共先救到地球啊！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你咁樣講咧，我真係唔怪得知你係我呢個九七廿四嘅珍貴資源啦，就係咁解咯，各位。 Selling warm to Kim 嘅大官媽， 哦，明啊明。 嚟搶票，就算唔知爆，香港都唔可以獨善其身，俾大陸搞垮。岳父都係覺得冇咩可以做，先望之爆。其實同拜神求天一樣心態。 似乎大家都係中意討論呢啲問題喎。咁我就原來大姑媽就係嗰個鏡廠，大姑媽即係 Takuma 係邊間廠話？我淨係知道 Asahi 咧就係 Pentax， Takuma 係邊間啊？係咪？富士好像是富士是吧，我看到呢 Yashica 和富士的鏡子呢顏色真的很濃的。另外呢 Rolly 是特別貴的，最便宜的那支 eBay 都2000元以上的。 咁咧，唔知有冇人用过 Rolly 咧？咁 Rolly 最得意咧，就系、是、一个好罕有嘅地方生产，就系、是、新加坡。不过我都要照顾翻，即系一啲比较年长恩循啲嘅听众嘅，因为即系类似啊 James Lang 嗰啲人咧，即系嗰个谂法咧，其实系唔使用脑之前，即系未用脑之前，上一代流传落嚟都系咁样谂嘢嘅方法嘅，但系去到呢一代咧，你冇法子唔谂噶嘛，唔谂一啲好现实嘅嘢嘅。个现实就系、是，即系你以为你自己好现实，独善其身，即系人唔系净系好似一只虫咁样咧，即系边度有嘢食就走去食，边度有烂就走烂咁样，即系有少少微调，我相信或者有少少进化嘅，咁所以即系我哋先有讨论嘅空间啫。 韦信宏认同啊，我谂得好灰，宁愿香港同佢一齐死，起码救到世界。 嗯。 World June 大姑媽 Pan Jax 講過，佢唱其他我就唔熟啦。旺角星際兩首老都有，啲夠驚去睇睇啦。未搶盤就算經濟差，唔表示生活會太差。好似2003年左近，除咗袋可能少咗錢，但樣樣嘢都平咗好多，錢好好使。 係啦， 信援唔係好敢響啲eBay買嘢，好似好多假咁。 eBay買嘢好多假嘅咩？我未试过喎，可能买啲平嘢假都赚唔到钱，就所以冇人赚，冇人做假啦。即系我嗰啲，我买嗰啲 item。咁同埋咧，我买一支苏联出嘅Helio 啊，叫做58mm 二光圈嘅。咁好得意嘅，有个师兄咧。就在日本一打咁买返嚟，即係买返嚟分销咁样啦。定係我唔知佢喺 eBay 买返嚟一打咁样买返嚟呢。咁呢佢嗰啲好嗰啲呢就卖晒俾人。咁剩返一支呢，竟然个镜身呢，即係个镜片嗰度嘅中央三个气泡都夠諗死喎。即係共产党就係咁样㗎啦。即係做个36做个36呢，就会啲工人吞泡啦。咁点知最惨嗰啲气泡冇吞到，就喺个镜中间。但係呢我认真咁样试过咧，系影响个成像，系眼睇唔到啦。咁我闻想都闻唔到嘅。咁啱啱我 post 出嚟嗰、那个我只猫嘅 Trico 咧，就揾嗰支镜影嘅。虽然佢个缺陷系好严重嘅，三个气泡喺个镜片嗰度咧，咁但系出到嚟都几得意嘅，即系感觉都唔错嘅。即系要嚟做 job 咗，可能慢慢地啦。但系嚟情趣咁影咧，非常之正，我觉得。因为佢啲散景都几过瘾嘅，即系唔系一般而家啲现代镜做得到嘅。咁系啦，阿威冲 po 咧就话咧，就算经济差都唔代表生活太差。你其实你睇台湾就知啊，自从蔡英文总统上咗台之后咧，哇嗰啲经济好差好差。但我见到我啲台湾朋友啲生活都唔会话特别差嘅，甚至乎你讲2003年咧，我记忆犹新啦，即系周街食嘢。都平啲，好禮貌啲，同埋當時我係夠膽搭的士，啲的士佬咧就斯文有禮，同埋工作好勤勞咁殷勤咁樣服侍嘅。咁但係咧一經濟好咧，唔知點解呢啲人好似唔見曬咁，定係轉咗行，真係唔知。咁所以咧經濟差同埋經濟好咧，就好多時咧好 marginal 地咧嗰啲揮金如土嗰啲人咧就係、是、最受影響嘅。咁對於一啲窮撚嚟講咧。其实未尝唔系一件好差嘅事咯，因为有少少洗牌 feel 啦，同埋有即系个社会相对公平咗好多嘅。咁尤其是你知啦，今时今日有两层楼、三层楼以上，好烦。又或者富二代，又或者即系嗰啲有钱人，即系佢嘅收入同埋佢能够使嘅钱，同埋一啲。經濟最低層嗰啲人嘅落差咁大嘅時候，咁自然就發生好多唔開心嘅嘢啦。咁啊，自然會有啲即係受好多氣啊！成個社會都原因受氣就係一層壓一層啊嘛。咁但係當 最頂嗰層個壓力細咗嘅時候，咁下面嗰啲人咪開心咗好多咯。即係你睇下新加坡，喂，你睇下菲律賓啦，同埋泰國咧，即係點解啲人咁友善咧，成日都中意笑，中意玩音樂咧？原因就係佢嘅經濟好差咯。即係大家都唔會話即係 looking for 個經濟好差嘅，但係問題就係支爆咗假藥，又重新嘅洗牌嘅機會，即係對多數人嚟講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噶嘛。當然你話嗰啲委內瑞拉嗰啲，梗係仲撲街唔家產啦，因為佢哋貪污好嚴重。咁香港亦都唔能夠夠膽講咧，支爆咗之後香港嘅貪污嘅情況有幾嚴重，即係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咯，真係。 韦信宏唔系好敢响啲卑骂嘢，好似好多假咁。我转下午你个网入面有字 Pantex 镜的用家分享嘅，原来留言不能留网址。 神 想如果知爆，不止香港可否独善其身，系全地球经济嘅事。但爆得有几金就要睇啲话事人啦。神王大姑妈佢正会改王，不过几百蚊之几好玩。我住完我支白羽怪 Helios 58mm二代四臂同白罗斯人买，寄咗两个月400蚊翻到嚟。 哦，系啊，即系同我知一样。 2003年有10蚊碗云吞面食。1998年金融海啸旺角夜晚11点就拉晒闸，条街又无人。过5、6年咪又系通街都系人到天光。 嗯。系咯，即系起码有得洗下牌咯，我觉得就。 尼长佢现在香港各行各业的礼貌非常差，系连基本礼貌都冇。Danny Lee 探长 ，Hello Danny。 韦信旺所谓经济好似系数字游戏啫，你加10%人工，然后加50%租金，有鬼用？ 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嗱，睇阿 Vincent 讲样嘢咧，我对上。即係呢排咧，唔好話對上嗰排咧，就成日都有機會咧，同啲唔識嘅工作夥伴去困下嘅。即係所謂唔識咧，就係去到做嘢嘅時候先啱啱識咗。咁有啲唔係面目可憎起曬講咧，我都會同佢傾偈嘅。咁就有啲人都恩皮嘅，即係咧成日開口埋口都話：，屌嗰啲咁嘅最低工資搞撚死曬啦，成行都。咁我就好心平氣和咁同佢分析一下啦。我其實呢，即係最低工資，即係佢嗰陣係老闆嚟呀，就佔你嘅支出幾多呢，喺成單生意咁樣。咁我即係當唔識咁樣問佢呢，咁租金同埋食材同埋呢個人工係點樣分佈嘅呢，佢噏得曬出嚟，佢認真同我傾喎。咁我咪即係租金令搞死你個鋪囉，人工嗰度幾多%啫。咁佢又好似啊，又係咁樣，但係之後第二個話題又講翻，都係話，都係嗰啲李卓人咁家產咁樣，即係我真係唔明啦呢啲，即係你同呢啲人點樣溝通咧？究竟即係除咗耐性同埋包容之外，咁啊真係都原來即係其實係咪大家都唔想講道理嘅咧？甚至乎有啲道理講咗出嚟嘅咯，係咪因為？個業主太過兇猛，同埋你冇咗佢會死，或者佢隨時握咗佢嘅生殺權喺佢手上嘅時候，你係驚同講都唔敢講呢？即係呢個咪就係港女溝鬼仔、溝鬼佬嘅理由咯。即係中國人就係咁樣噶啦，即係講都唔敢講。呢啲同太監有乜分別啫？係咪？咁所以溝件鬼仔，起碼咩都敢講，浪漫啲啊嘛，係咪先？咁解啫。即係可能你又覺得我鳩噏啦，咁但係你咪。細心諗下呢個因果關係咯，即係點解好多唐人妹去咗外國讀書就真係翻唔到轉頭咧？真係貪佢長咩？其實唔係噶嘛。邊個人中意太監嘅？老實講， 你搶鋪啲老闆壓唔到業主，咪壓工人。非常簡單， 咪就係咯，即係個 conclusion 咪就係、是，咪就係人嘅問題咯。即係大家就係、是，即係你壓唔到就係事實嚟嘅。咁但係你點解將個事實將嗰個嘢扭曲呢？即係成日都係宣傳緊最撚衰就係嗰啲最低工資，即係咁唔公道啊嘛咁樣講法係咪先？即係你唔係講緊事實啊嘛。咁你講俾人聽，講俾咁樣講俾人聽，對你有咩好處呢？係咪因為你希望啲？工人自己會減人工啦， 沙士未试过咯，当你发翻达嘅时候唔加翻啫嘛。巴士佬就系啦，仲要俾工联会搵笨柒，但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即系所以资霸又关你咩事啊？啲人贱惯噶嘛，即系边个强你咪暗春咯。咁所以资霸香港人唔能够独善其身，亦都唔会觉得有咩问题噶，因为做惯契弟啊嘛。咁所以唔使你咁担心个 James。OK， 咁啊，似乎大家都有啲疲劳啦。咁咧，我咧就听朝咧就一早就要开工。咁我点解个标题啊咁样讲咧？好似冇乜人深究咁样。究竟有冇人知道今日个标题系讲咩嘅咧？啊，仲讲一件不幸嘅事俾你听咧。琴晚我执相执到四点啦。咁嗱，平时我剪片咧，佢每次要 render 咧，我都有时间去做啊。游远体操啊，或者离开张凳行啊，玩下猫咁样，咁啲身体即系嗰啲筋骨都唔会因为坐到伤晒。咁但系执相嘅论尽啊，因为每幅相顶到咪百几 Mbps， 咁但系又唔使 render， 咁我即系我想快啲搞掂佢，即系直 send 俾个客咁样，咁咪一路直落咯，都喐唔到。点解最尾 send 走咗个 file， 即系上晒 Google Drive 之后咧，就做少少运动啦。一做就戳到条颈，但系就唔系正正条颈，系戳到咧连唞气同埋拧转，哇，石一声添，即系唞气同埋拧转，即系拧嚟呢度都开始痛啊！即系类似系瞓礼颈嗰啲痛啊。咁琴晚就成晚都瞓唔着，因为唞气都痛，唞一下气痛一下，你谂下几大镬。我试过三个动作瞓都系改变唔到，咁直至到咧天光，可能个人太攰或者太残咧，先至开始瞓得着。咁但系今日又要又出去又办啲事啦，又出去送几样嘢啦，送完礼又要送殡咁样，咁有啲劳累咧，咁所以我都有啲攰啊。最主要攰原因就系瞓唔到咯，琴晚。咁但系听日咧，即系琴日去完。白事听日就即今日白事，听日又系红事咁样，即有啲好唏嘘咯。就系所以红白二事就呢几日嘅生活啦。咁最讽刺嘅咧就系、是、走嘅朋友年比我年轻，搞红事嘅朋友比我年长，心情真系复杂。咁样咯，就系、是。咁点解同白二是用呢个二呢？我只不过就系想讲头先个话题呢，即系人哋有白事，有啲一啲人义愤填膺咁样扑出嚟做殡仪之声咁样，我觉得系好心嚟嘅呢啲，即系系积福嘅，即系帮人哋搞白事。但系似乎我觉得个 focus 好似就唔喺嗰位朋友嗰度，我觉得有啲愤怒啫，咁样咯。咁但系到呢个 moment 咧，即系因为有一位朋友认同我，或者知道我谂紧啲乜，我就因此我就已经完全冇晒嗰种愤怒嘅感觉噶啦。算啦，因为你制止佢，你就变咗首当其冲，你又唔知真系正正就系将个 focus 摆咗呢件事度，所以我日都系做翻同一样嘢，咁所以我都系谂通咗。唉，呢啲人算啦。即系见到蚊同埋曱甴可以避开嘅啫，即系唔使下下俾佢咬噶嘛。OK， 唔见咗版嘢嘅喂，想读下留言添，喺边咧 ？OK， 岳培因为无一个有代表性，又真系代表到工人嘅工会。主女 Nico 香港服务业礼貌差，我觉得同客人都有关。 嗯， 始终有啲嘢系双向。我嗰时做日本料理，香港人嘅面口真系好差， 嗯， 对服务业嘅人好冇礼貌。虽然香港服务业好难讲话系优质，但我对佢哋少。 有禮貌，其實人哋都會咁對翻你。 係。 你有時社會不平衡，大多數都係咁樣。資本家同勞資永遠都是。Angel Louis紅白熱視題，樂蒲婚禮頸係最折磨人。失手拉下筋。Angel紅白是兩樣一齊來，真的係好困擾。 冇錯。 樂蒲因為你個知音同你同一處境， 係咯，咁所以即係我俾佢不幸嘅咧，就係、是、我同嗰個人就冇乜，就好多 common friends 啊嘛。咁但係嗰位舊同事咧就唔識佢嘅，咁所以佢被嗰一劫嘅，就係咁啦。喂，咁咧仲有講鏡頭啊，我見到阿窩川就send 咗條 link 俾我，係嘛？睇下先。有咩好介紹啊？喺呢版就睇唔到，點算啦？但我喺手機睇到佢 pop up 咗出嚟喎。我、哦、冇啊，係啊，同埋最近就係喺DC Fever 嗰度咧，就買一支Pentax 嘅200mm 嘅四光圈嘅鏡。因為有個 job 咧要影好遠運動場咁嗰啲咧，就所以買一支最平嘅啦。因為如果你下下買支現代嘅鏡咧，好鬼 cheap 嗰啲 kit 鏡又唔想買，因為 quality 可能幾曳嘅。咁但我睇過支 Asahi Pentax 嘅 200mm 咧，個出嚟嘅 quality 真係唔差。我亦都試咗相啦，咁啊試咗相亦都有 post 上去，咁啊都幾都唔錯嘅。咁所以咧對我嚟講真係因禍得福啦，因為如果講支鏡好 sharp。咁咧就梗係買翻色碼啦，因為色碼啲水平已經係超越過其他鏡廠噶啦，冇得輸嘅根本就。但問題咧，佢如果我因為我兩邊唔同嘅業務，一邊就影硬照，一邊咧就影 video 嘅。咁因為如果買一支原裝嘅色碼鏡翻嚟咧，雖然係好靚，但我咧就唔可以轉翻去影 video 嗰邊用啊。買咗掹係得嘅，因為嗰邊 M43 咧，即係我部 GX5 咧係好鬆嘅，即係乜鏡隊入嚟都用到嘅，因為乜掹都有人出嘅。咁問題就係咧，如果你用啲現代嘅鏡咧，因為佢連光圈咧都係用個相機嚟控制嘅，就唔會有光圈俾你擰嘅。咁變咗所有我如果買現代嘅色碼鏡，再轉翻去俾個GX5 用嘅時候咧，個光圈係 all the way wide open。咁你想收翻兩級啲畫質靚啲又唔得㗎喎，咁即係又係唔方便嘅變咗。咁如果我買一支 vintage 嘅 M42 嘅鏡呢，我就兩邊用得啦，真係，因為佢嘅光圈都係外面擰嘅。咁於是乎呢，就令到我呢兩個禮拜呢一不停咁搵一啲比較畫面靚啲優質啲嘅 M42 鏡。如果各位有咩好介紹呢，就指一指點啊細佬啦，真係。咁因為窩磚咧就 send 咗俾我嗰版係咩嚟嘅咧？哦，就係、是、一扎所謂嘅大姑媽係嘛？17-4都有啊！哦，呢支我睇過個成像比較曳啲，蒙嘅。啊，係啊，其實頭先哇正喎、啊，呢啲版嘢全部都係一共嘢一路喎、啊。喂 ，thank you 你啊，窩磚。咁咧我。大早想講呢兩日嘅經歷咧，就係咧，我喺嗰、那個二手網站咧就識咗一位師傅。嗰位師傅好熱情嘅，咁咧問我就明明想問佢嗰支Cal Size 有支Prime Lens 咧，問佢即係因為我見到佢啲 sample 咧，哇靚到嘔血嘅，嗰啲散景咧，即係佢所謂波波鏡，仲要通心波，即係唔係嗰啲。反光鏡嗰啲通心喎，佢係一個圓波裏面咧，就中間係漸變透明，總之好靚啦，即係直頭好似新海誠畫嗰啲漫畫、畫嗰啲動畫咧，嗰啲太陽射落嚟就係嗰啲效果。咁我即係即刻問佢：喂，請問係咪 M42 鏡個掹㗎？佢話唔係喎。咁跟住咧就一輪嘴咧就介紹咗佢，即係曬冷啊！就介紹佢自己幫人改掹啊，成啊，或者佢認為有啲codec 嘅 63mm 2.8 光圈的镜啊，咁俾啲 sample， 我即读到我即刻身亡啊，本来，但系咧，后来佢话要加个镜筒嚟改翻个，先改到 M42mm 就要贵啲咁样，因为要多咗成本，因为有 focus 嗰个筒嚟计翻啱个距离嗰个 sensor 嗰个长度，即系都几复杂嘅，我自己啊绝对整唔到啦。咁咧就係咁不停咁扯我問我，我其實真係好想要嘅。咁但係咧，佢支鏡已經係 2.8 光圈咧，再加埋個 focus 筒啊，問佢個光圈有冇變。咁佢話都有㗎，不過唔緊要啦。而家啲數碼機嗰個 sensor 咁鬼光，哇！我部唔光咧，咁樣跟住膠著咗好耐咧。咁於是乎咧，成晚咧，即係佢介紹咗好多支。一啲唔係 M42 嘅鏡俾我囉，但係我冇用㗎，對我嚟講我用唔到 C-mount， 因為 C-mount 我都知好多好嘢嘅，因為我曾經用過一支 Kern 嘅 C-mount 要嚟拍廣告呢，雖然都有啲惡用，逢親呢啲 vintage 鏡呢，佢個 focus ring 呢個距離都好遠嘅，即係話呢你由最近同埋最遠嗰個 range 呢，你差唔多接近領嗰個圈，領兩個圈咁遠，即係個螺絲紋太過疏啊，咁變咗難用嘅。咁但係咧話非常靚咯，即係拍出嚟啲嘢，即係同而家啲現代鏡好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對一啲懷舊鏡情有獨鍾啦。咁但係嗰位師傅咧，即係有少少發悔氣啦，因為我講到我部機，因為咧就要即係個條件就唔可以太暗啊咁樣，跟住可能做咗少 study 啦。咁跟住老羞成怒咁講咗句咧，懷舊鏡摆喺落你部机度，滋滋都蒙噶啦，咁样跟住就完咗呢个 conversation 啦。即系可能话嗰个厌尖定唔知咩啦。咁但系我话咁唔同玩法嘅，即系嗰啲迷人嘅散景好玩噶嘛，咁样跟住都冇乜点睬我啦，咁就停咗啦。咁于是乎今朝瞓醒又问我，喂，咁你系咪要噶？咁样仲要问多镬，咦又嚟食？啲 Charco 咁乖嘅，系啦。Charco， 大家见唔见到佢啊？上下镜先 ，Charco。哦，张蛇唔嚟啊！你走咗啦 ，Charco。Charco 咧近來咧唔知點解黐咗人啊！平時咧即係你要老笠咁樣老笠佢先走埋同你玩嘅，尤其是對我啊，佢對阿監製又好似好啲嘅以往。 因為我餵嘢佢哋食啊嘛。 Charco 幾肥？肥到個波咁啊！喂，你唔好行咁埋喎，唔好踩 keyboard， 知唔知 ？Charco。咕啊，咕俾人听，唔好踩 ，no。 上个礼拜突然间开翻 live 都系佢啊。 咩开翻 live 啊？哦，系啊系啊，上即系星期四嗰集咧，我哋已经离开咗呢个位，我都可以落咗街食嘢添啊。咁咧，佢又走上张台，趴喺我 keyboard 度嗰度啦，又咁我冇 quit 到个版咧。啲猫好神奇，嗰啲脚咧成日揿到一啲嘢咧，我哋平时个 shortcut 喺边我都唔知嘅，但系都揿到晒嘅。咁於是乎個 file 又開翻，即係個 stream 又開翻咯。咁我食完嘢翻上嚟先知咯。好靈異啊，以為係咪？好味啊呢只。嗱呢只係夏威夷果仁啊。咁我以往食嗰只咧，就喺樓上燕窩莊買嘅。咁咧好靚，好大粒，好圓韻。只不過我的統計呢，五粒有一粒是億的，幾大鑊。咁同埋呢，三粒先是有一粒是很鬆化的，其他兩粒是過硬的。咁即係虛有其表啦。咁但係呢一隻牌子呢，雖然佢個賣相比較差，係細粒啲碎屑咁樣嘅好似。咁但係呢，粒粒都鬆脆喎，可能個來源嘅問題，同埋個種都唔同，呢細粒啲。 咁个 keto 油咧食可以食呢个夏威夷果仁嘅。咁头先有人就话，因为冇一个有代表性又真系代表到工人嘅工会，咁呢个都系同人有关嘅啫。以我所知，有好多工人都系两边骑攞着数，咁两个工会最大都两个啫，一系工联会，一系就职工盟咁样。咁即系唔知呢度有冇人系两个工会都参与过啊？咁我相信职工盟点都老实过工联会啩？你唔系话俾我听工联会信得过嘛？咁两个俾人拣，咁两个都唔系代表到嘅，咁相对代表到嘅冇咁出卖工人嘅，咪就系支联诶咩职工盟咯。咁但系唔知点解职工盟成日俾人抹黑嘅，叫佢举一个例就举唔到，唔知点解又讲翻六四嘅时候李卓人拎嗰啲钱上飞机嗰啲，即系同工联会唔系，即系同职工盟搞嘅嘢冇关噶嘛，即系呢个咪就系香港从政系真系唔可以行差踏错咁解咯，即系你好能干都冇用，你好有心都冇用，你一次半次行差踏错咧，即系个公众就好似拣女婿咁样啦。就你明明唔关事，你都攞你六四嗰单嘢嚟讲咁样，呢、這个社会系咁嘅时候，边有人咁企出嚟帮你做嘢啫？哇！你做咩要勇猛飙上？同埋一般我哋嘅香港同胞咧。都接受不到那些公職人員是有私生活的，很有趣，個個都要做法官的。我例如有聽過有議員搞大人的肚子，我聽過有議員就去富豪飯局喝啤酒，那於是乎不相信他們了。 同汗徐法土博士讲过，益嘅嘢千万不要食，因为入面油份已经弱化，氧化咗嘅油好易会致癌。莫普即功能一定信得过工联会啦。搵信旺香港人啲伪道德谂真系好烦。恶区好似好多人唔识分佢两个边个系建制边个泛民。 唔系啩？ 连徐沟系咪想做米泥？ 系啊，我唔知啊，问下佢先。喂，咁样我真系要执听日嘅嘢啦。 同汉香港人系容不下泛民有任何行差踏错嘅机会，建制大摇大摆偷黑拐骗都冇当一回事。 嗯，系啊，点解咧？ 人力工联会对香港真正的谋取福利是不到位的职工们可以考虑。 系啊，咁但系职工们又系碌翻。你唱人仆街咁样嗰啲咯，唔知点解嘅啫。即系有啲人去到嗰啲位咧，就唔讲道理噶啦，即系争咗就争噶啦。咁你问佢点解，佢已经爷爷都讲唔出噶。你话我恰佢啊，你捉字失啫咁样，总之就争啦咁样。咁就系咁咯。都好似举个例俾我听嘅，但系嗰个例都几好笑嘅。啊，唔话佢唔知户口有几多万咁样咯。咁买一层楼就有钱噶啦，同埋系泛民议员系唔可以有钱添啊，都有罪嘅，唔知点解。咁但系咧，工联会有啲阿头咧住喺半山嘅层楼几亿咁嗰啲啊。咁但系只要喺个电视讲出一啲人话咧，但系佢唔使揿啲人话嘅掣嘅。即是投票的时候，咁好多人都信咗佢系 好人喎、啊，真係。喂啊，個 cursor 你又唔係烏蠅嚟啊？我成日以為個 cursor 有得玩嘅，好麻煩。 伟信旺职功能还好，工党真系好赶客，大个何秀兰响度。 系啊，我对何秀兰都有意见。咁但系啊，咁嚟去得嗰两个党系工人议题。咁你点都要借助佢哋嘅力量去，你都要埋堆噶啦。咁你又拣新抱啊？因为何秀兰喺度，你啊，所以连工党都唔入咁样，系咪咁嘅逻辑先？咁唔怪之，即系啲工人宁愿俾人俾人凌辱，好过因为我见捻到何秀兰又唔开胃咁样，而唔入嗰啲党咯。即系呢样系权衡轻重嚟噶嘛，其实系。咁但系香港人就系偏普遍习惯就系中意咩都系假，我情绪上同埋我嘅厌恶喜恶上面得嗰啲嘢先得。咁佢里面有啲咩唔得嘅呢都唔好讲住，就係咁啦。 MK 满队啲人渣冇期望啦嘛，想搵人帮都想搵个正直啲定啦，费事又有一个火坑到另一个火坑啦。 即是没讲过这样，是不是？即是当帮你的人得两个没得选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很关心政治，或者你给机会一些新的从政人，譬如工党或者即公民，都很多新的议员会走出来选的嘛。那你又不选他了，区议员你又不选他了，那你成世都是你不喜欢见那些人咯。咁但系因为你嘅唔拣咧，或者唔去了解，就一锤定咗音咧，咁你一世你都系火坑咯，变咗。喂，咁咧，我真系虽然今日咧冇特别话题，咁我亦都借你哋嚟讲咗啲心事出嚟啦，即系。又有个 James， 俾我讲两句又收声啦，又唔讨论啦。咁所以虽然而家有百几人，咁但系咧，我真系要开始执听日嘅嘢啦，因为听朝十点半要去到中环，对我嚟讲都几吃力嘅。咁所以如果唔系有啲咩特别嘅话题想讲咧，咁我听多你一转。留言呢，咁我差唔多啦，我斟啲嘢啊，未飲完 ,ok。 Angel Luigi Rico 好可爱，你想陪啲人睇得 CCTVB 多几秒钟画面就入晒脑，就好似睇报纸淨係睇标题一样。MK 满你卓人将啲捐款放咗落自己户口炸炸低低啦，话唔记得咗，但成90万都可以半记得唔见到，咁佢户口要多到当90万係删帖先掂。 喂，其实佢咧，李卓人呢单嘢咧，我冇追踪到啊。咁但系其实佢系应该拉得噶咯，即系诈骗嚟噶。咁有冇人控佢罪啊？有冇人报警啊？咁如果冇人报警嘅时候，呢位 M K Moon 你可以报警拉鸠佢噶嘛？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佢你认为呢啲佢系有问题嘅话，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即係佢呢個可能係即係真事嚟嘅，我認為啊，你即係你呢個所謂你嘅證據啊，咁但係同佢喺工人嗰個層面去做啲乜嘢，你唔係分辨唔到工聯會同埋呢個職工盟嘅分別係嘛？咁咪就係所以咯，即係你或者代表大部分人咧，都係首先嗰條友。是要好即係成個人都係充滿光環，或者 冇瑕疵嘅，你先至会去认同佢其他嘅嘢。呢个都系一个选择嚟嘅，我都认同嘅。咁但系当香港冇人搞呢啲嘢嘅时候，咁咪个个都系契弟咯。最尾咁奴同埋资往往都系对立噶啦。当一个即系呢类咁嘅为工人嘅工会越兴盛嘅时候，老板就越地位越低。但当人人都憎呢啲咁嘅工运领袖嘅时候，哇哇哇 ，Chico， 咁嗰啲老板咪越开心咯，即系佢哋呢班都做唔到嘢咯，都冇人信佢咯，咁解啫，即系唔系话护短啊。咁所以，同埋你嗰个资讯咧，我好似略略听过，咁但系实情系点咧？有冇俾人拉咧？有冇立到案咧？我又好似冇乜跟进，有冇人知呢单嘢先？喂，荷兰仔啊，上次冇招呼你，啱啱走咗，我走咗你就嚟啦。 伟信黄弹数据好差，14 like 12 dislike。Uke 龙吴探长晚上好，荷兰仔到乐区努力工作。你想陪身边最多同事把口就话唔讲政治，话政治唔关佢事，唔知道社会环环相扣。Danny 探长讲讲689度 ，Danny 校长讲讲689。顺序探长上次话要揾嘉宾，有冇念过揾大匪？ 边个叫大匪啊？ 自己是结果，今次可能自己撞楼沉降，应该唔好嘈甩咁。H Chan 大肥好真心教 M K 门，因为佢老细铲佢啊嘛，佢老细事后话系知情啊。 咁点咧？跟住咁又唔拉鸠佢咧？喂啊，边个系老细咧？同埋我都唔知道。边个系老细咧 ？Trico 啊，你唔好喺度捣乱啦！唔啱你食嘅呢啲，边个大匪先得噶？我都唔知你讲乜。喂，行啦，喂，你唔好踩啦。 岳婆识人话唔中意李卓人，系因为佢搞咁多公运系为咗选票，真系俾佢吹涨。M K 满时候 ，Gino 你沟吹计解位啊嘛，唔使主题嘅。 啊，真系体谅。 肥看天下同星期二得到都系我每星期必听网台。Terry 探长马浪。 好，再见。 Luke 龙五，你香港12点，荷兰6点。Jack Music M B 邓无色大肥系巴打台金主，人哋李巴打台嗰个大肥， 唔知咩嚟喎，完全。嗱，黄晶做咩我又唔知喎。我点解我真系好脱节啦？完全冇睇所有嘅媒体，就系、是、有睇下嗰啲Donald Trump 就呼吁苹果就啲嘢迁翻去美国做，咁因为当阿、Steve Jobs 未死嘅时候嘅遗言咧，都系其中一个愿望咧，就系、是、希望啲嘢喺翻美洲嗰度做咁样。咁但系咧讲就容易啊，实际上就几难嘅，因为成本高到咁咧，个市场已经承受唔起啦。咁譬如人哋一个三星，你要卖6000蚊，你要卖16000蚊嘅时候，边人买啫？咁我梗系好想啦，我宁愿用少个啦。咁但系做生意又唔系咁谂噶嘛。 Terry 讲下王晶。同洪探长同 Trico 打车轮，同洪大肥讲嘢屋企，你想判政客紧要为选票，有咩问题？选民就系要利用呢啲政客嘛，要嚟住政府。M K 问你帮佢影格拉底毛嗰、那个， 影格拉底毛嗰、那个，唔知你讲乜喎？ 我开始变咗外星人啦。你好似知咗啲嘢，我完全唔知咁嘅。 Angel 呢啲大肥是前大陆司机。 嗱，你咁多人都识大肥啊，咁但我就完全唔知系边个，完全冇印象。咁我又唔明点解咧会拉埋，即系混为一谈嘅咧，会系咪有啲观点好接近咧？又或者系咪我唔知咩原因咧？咁所以我觉得听众嘅角度咧，同埋我哋呢啲。唔系好听网台嘅人嘅角度又好得意嘅，即系呢度我就见到好多人都讲人哋嗰啲主持，又唔知点解又都会叫埋我揾佢嘅，咁包括咧就有个听众 PM 我啦，就叫我文海啦，即系揾一啲咧升级嘅网台主持咧。咁我谂佢都系即系太过高估我嘅号召力同影响力同埋个交际能力啦，即系唔知点解一厢情愿要我所有嘅呢啲人都识，讲夏朝星都有人叫我嘅。喂，咁大佬，即系我叫到嘅已经叫咗好多人，同埋我主要我都系想揾啲素人上嚟，因为素人对大家嘅认知率低嘅时候，咁大家都系更加了解别人嘅事，更加了解社会唔同阶层啊嘛。咁你成日。咩嗰啲咩拱照一啲即係讲名气 ,sorry, 即係呢啲网我呢啲咁嘅濕鳩网台所谓，咁你就唔好諗呢样嘢囉，真係希望大家即係我叫嗰啲人全部都係朋友嚟嘅，几乎係即係或者我有啲几 respect 佢嘅一啲素人，有啲惊喜嘅一个都市嗰度。咁所以你叫我搵人哋网台嗰啲人嚟呢，兼教我又唔識嘅，即係無論點有幾咁勁啊，有講嘢幾咁叻啊，即係我唔識就唔識噶。咁我唔明點解大家會一廂情願就覺得我揾佢上嚟咧，我就呢樣唔係好明嘅。咁我即係我亦都解釋咗啦，即係你哋嘅角度又點同我的角度啊咁樣咯。因為你同一時間可能聽好多網台咁樣，咁但係我真係好少聽網台噶嘛，我聽嚟聽去都係嗰幾個，亦都政治嘅節目我完全係零聽啦已經。同埋大肥以前系大陆司机，咁我又唔会知噶。 话俾你听，人哋 我知咁话咗，我咪我唔知咯。即系咁有同我揾佢有咩关系，我又唔知道。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星二得到主持离开花生台后，巴打台成立之后，星二道友和巴打台分开，乐婆苹果可以考虑搬去台湾啊嘛。请望向编辑部，好难听，太多私怨。行行望向系表面翻文，但实质系亲共。Harry 离系周启生开演唱会啊。 哦，系啊。 Danny Lee 探长尹海欣同女王 Angel 女不用强求，大家狗吹就好啦。H Chan 黄肥亨都系， 真系好笑啊！海欣系边个啊？真系唔知 道。海欣啊！ 哦，容海欣，佢梗系唔会睬我啦。不过未问过唔知嘅，但我就麻麻地咯，我唔想招呼佢啊。因为实得罪佢噶，屌佢做埋啲我所讲嘅马骝，马骝喺个立法会度禁制啫嘛，佢只有其中一只马骝啫嘛。咁有冇女王更加唔使旨意啦？因为揾嗰啲人通常我都以为佢可以胸襟噶嘛，咁但系点知有时都濑嘢噶大佬。肥亨又真系好笑啦，肥亨咧。我咁巧，琴日有單嘢咧，即係諗住去傾生意嘅，但係其實我就幾唔負責任嘅，又或者揾我去嗰個人咧，就冇講得好清楚究竟我去傾啲乜嘅，即係個角色係點樣啦，或者嗰單嘢個具體係點樣，我都唔係好清楚嘅。咁啊，於是乎去啦，咁去到見到個肥亨啊，唔知你咪話嗰個肥亨咪即係 Henry 啊，係咯，即係人形河馬係咪？即係所謂。咁咧就識咗佢咯。咁原來我哋好多 common friend 嘅，甚至乎有啲中學同佢嘅中學同學係我 friend 嚟嘅咁樣。 即係大家都即係佢又知我嘅嘢多過我知佢嘅少少，咁於是乎都有啲話題傾下嘅。咁咁巧我有睇佢同陶傑喺港台有個節目叫星期五唔知咩廣場咁樣，咁我就問佢啦：咦，你同陶傑做節目咧？咁你當時有冇陪阿老蕭揸住嗰張十八種語言嗰張嘢有冇你份先咁樣？佢話梗係冇啦，聽到咁樣即刻 moonwalk 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去到又好似好 buy 陶傑咁嘅喎，即係有啲心靈平衡嘅。咁我開頭以為，咁我當面問佢咧，佢話佢原來冇同阿老蕭一齊癲，話咩十八種語言嗰單嘢嘅咁樣咯。咁終於得個明白啦，我以為佢有份嘅不嬲都。 H Chan 同肥亨都係，妖佢同吳素人好呃新鮮感，名人派對號入座冇想像空間，樂區有無嘉賓都冇所謂。你想陪我以為盧海恩，韋信宏叫佢上嚟表演生仔咩？信昌大肥講嘢直接，可能會同你有嘢火花。你想陪係大肥講嘢都幾直接，似探長。 咁似咪唔好聽咯。一粒一特先好听噶嘛，好笑啊！唔通叫佢嚟生表演生仔，都几幽默啊！你都咁同埋系咯，即系玉龙五咧，你约龙啊 ，Y U K， 素人好啊，新鲜感啊，名人态对我入座，我就好赞成你咁讲、啊，你真系明我点谂、啊，多谢你、啊。咁咧，但系阿新昌呢啲咧就我一路咁样表紧我嘅态咧。咁你一路呢都話大肥直接啊同你有火花咁樣。我一來又唔識佢啦，二來我唔會為咗咁樣走去搵一個人囉。因為起碼我自己都有興趣先得㗎嘛，連我都冇興趣叫佢嚟。咁唔通真係為咗你哋咩？咁我又唔會囉，老實講。咁你覺得佢講嘢好直接，咁你繼續聽佢又得閒就聽下我咁就 OK 囉，係咪？人形號碼係趙善軒啊，原來。阿 Alice 话咯，佢哋肯定熟过我哋嘅，即系唔好班门弄斧，因为误会咗添。因为论个样，佢真系几似一只河马嘅，因为只眼有少分开，同埋好可爱咁样啲眼神咁样咧。 好白，粉白。 系咯，佢真系似河马啊 ，Henry， 我觉得。Sorry 啊，认错人添。梗系唔会啦，但系真系似河马喎，老实讲。隻眼神唔知望咗去边咁咧。 Jack Music MB 邓模式人形海马系赵善天博士，肥亨系朱亨 ，H 唱不如萧大肥揾探长，佢好主动识网友。Salon Wong 喂，仲礼喂？ 点解 ？RT HK 揾肥亨做节目 ，H 唱赵博嗰花名 ？Oh no！ 赵博个花名即系赵博赵善天。哦，咁啊，仲嚟嘅喎，唔知点解，不如揾大肥揾探长啊？喂，咁唔识就唔识噶啦，做咩要夹硬识啫？随缘啦呢啲。赵善轩系咪啊？同阿 哦， 误会咗佢添，真系要，因为咧，我听闻一啲消息咧，就唔系好方便喺度讲嘅。咁啊，食女嘅嘢系咪先？即系食正我啲 friend 又唔系几好，唔系好想讲喺呢度， 食 唔到啊！即系想食但系好鬼懦嗰啲咧。 H Chan 照博嗰花名 ，Oh no！H Chan 肥亨大把路数，好可疑。 王 信焕唔知边个赵善轩 ，Jenny Lee 大肥有时讲嘢都是大炮多的。 嗯，咁我讲得实际啲系嘛？应该。 我就知道他们有一个 WhatsApp group 是专门讲 生意。 哦，即是星期得到 一些。是啦。 即是你那时候讲的古惑的。 不知道是不是了。 即是疑似古惑的。 是 啦。哦，算啦。即是老实说。 镜。 不是，即是不是说我懒清高呢。我尽量都不想 hang out 一些网台或者网台节目是有很多现实利益那些。嗰啲人嘅，因為即係我好怕一啲咧，咪前咪後係兩個人兼夾咧，成日都有呢個商業意圖嘅朋友嘅。老實講，即係總之唔想啦，解釋唔到嘅。咁所以咧， 即係多謝大家好意啦。咁我都比較鍾意主動揾人啦，又唔係好鍾意唔識都揾啦，為咗個節目效果。咁我起碼我有興趣揾嗰啲人我先會揾囉，已經講晒㗎啦。咁希望大家高抬貴手啊，唔該喂。 揾信旺食唔到係一件好普遍嘅事，可以照講。 但係食得好核突啊嘛。咁我朋友真係正嘅，咁難得即係好難難免佢食唔到嘅，老實講。喂，咁啊，差唔多啦。既然大家都係中意講下八卦嘢，咁啊，阿監製仲有咩補充啊？ 冇 啊。監製亦都冇得補充咧。嚇、啊？乜頭先結咗婚嘅咩？ 咁好多年前㗎啦。 OK。 H 餐照博刚结婚时经常戏内前赞自己老婆， 哦，醒目咯，呢啲咪呢啲最有可疑啊，我觉得。 哎呀，唔好讲。 唔系唔识佢嘅，真系唔好讲。喂，不如唔好讲嗰啲我唔识嗰啲人啦，真系，我觉得嘥时间嘅，真系。即系虽然大家可能好想听啲是非八卦嘢，咁但系咧，我偏偏就系唔会堕入呢个陷阱，因为以前堕入过之后咧，个 view 数真系多好多嘅，咁但系听翻我都觉得可耻嘅，即系唔好讲啫。咁同埋有位朋友呢就当头棒喝我啊，因为喺 Facebook 咪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嘅，佢话屌你成日都人哋讲老骚你又唔撚答爹咁样，咁又唔想答爹，咁你咪唔撚讲人啲立场囉咁样啊，又系喎，咁立场都废撚事讲，咁咪唔使大家有不必要嘅期望啦，係咪？因为即係如果大家想食花生呢都系听花生台啦，咁食腊肠又系花生台，冇办法喎。咁所以就呢度咧就九七廿四咧就比较混吉嘅，同埋non-predictable 嘅应该系，咁尽量 unpredictable 咁样。咁所以啊，大家仲我见到好 creative 啊，康康，即系唔知点解咧，我讲到咁白咧，大家仲要不停咁嚟喎，真系，系咪咁样觉得好玩先？ 何用不如请林依丽或者徐发土博嘅上嚟。 我已经冇咁嘅精力啦。 系啦， 林依丽我真系几中意佢嘅，后生。 林依丽个地产铺执咗。 执咗啦，后生应该系靓女嚟嘅，又好身材添，咁鬼高。咁啊，徐化铺啊，真系识货啦，揾林依丽真系，即系恭喜晒啊，真系。我讀緊，我 highlight 緊嘅。 花生台應該擺隻雞，呢期老燒賣雞，人哋李監製可否兩一兩雙？ 唔可以。 你想配亂點嘉賓，韋信旺又多咗個 dislike。 唉，你係咁講，好多 dislike 都我幫唔到噶，你又唔幫我撳翻 like， 即係喺度話曬，我就咁目測有留言嘅人都起碼有20個啩，咁但係都唔幫手 like 下㗎喎，咁淨係講 dislike 冇用㗎，抗衡下先得㗎，大佬喂，幫幫忙啊。喂，咁星期四呢我約咗何亨嘅，希望佢記得啦。咁呢就到時你諗定佢有啲咩 D100 嘅問佢啦，因為大家認識何亨都係 D100 或者商台嘅啫，咁同埋呢亦都未有話題嘅，咁我主要呢就想問下佢嘅運動嗰啲啦，即係成日都行山啊，又征服呢個山，又要周圍去嗰啲，就去外國跑啊！見到佢，咁我都會勸下佢，喂，你唔係好年紀唔係好細喎，唔應該咁樣劇烈運動嘅喎，咁樣。咁所以係咯，咁所以大家記得星期四踎住喺度聽何亨啦。有冇人唔知邊個叫何亨啊？請問？同埋呢即係我咁樣即係有啲網友呢即係聽網台充滿期望嘅，即係聽網台節目，因為都係想打下飛機鬥下骨嘅啫，即係我覺得咁一旦達唔到嘅目標呢，咁咪人 dislike 囉，我相信係咁。 韋信旺即來 Thank you 你 jump who like 咗 Jack Music MB 鄧無色趙善軒係老蕭身邊主持 开补习班，做人网主持节目时，传出沟另一节目女主持，俾女主持人节目负责人鳄鱼公开指责。网友在讨论区贴上张鳄鱼斗河马图，人形河马全中一笑。 哦，明白。 人鱼天狗推二十四好好，鬼信王只系冇见过 like 同 dislike 一样，都有啲诧异啫。鬼信王，我唔知边个何坑，神想唔知。 咁多人都唔识何坑嘅，原来唔系啩？咁啊，你冇听商台啦？以前系咪年纪太大啊？因为。 H Champ 一百主持 Wendy Liu 是他女朋友去外国跑 哦，原来是这样，真好啊，百科全书咁样，即是有时我不用问个嘉宾那些东西，我就这样坐在这里都知道很多。 H Champ 邓兴好见 Angel Liu 何亨 good， 玩信王 thanks 邓模式，简直网台 Wikipedia， 简直是啦。喂，所以呢，即系大家识得何坑嘅咧，就记得星期四嚟捧场啦。唔识何坑嘅唔紧要，去呢、這个猛鬼 studio 咧，亦都两日试过请何坑嚟一集啫。九七廿四都请过嚟两次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做下功课啊，听翻嗰集都几有趣嘅。因为即系何坑就系打破咗一样嘢咧，就系、是、譬如有时啲网台之间嘅变迁同埋分裂咧，即系。有啲人唔知點解咧，明明唔關自己事噶嘛，但系咧都唔敢去同一啲已經走咗嘅舊同事 hang out 嘅，即系我見好多嘅呢啲嘢。咁但系何亨咧呢、這個例子又好特別啦，因為佢明知道成個過程嘅目睹曬，我點解唔做 D 一百？但我同佢係朋友嚟噶嘛，即系大家有翻咁上下成熟，用即系望一望大家。即系都知道大家谂紧乜嘅，几乎系我唔知有冇谂错啦。即系总之大家就唔介意，即系唔关大家的事嘅。即系根本就系、是、我走嘅原因就系、是、觉得有啲即系唔舒服或者老细小一鬼咁样。咁但系佢都好积极主动咁样，都继续同我哋沟通啦。甚至乎即系一个成熟嘅表现咯，即系唔会因为老板唔中意佢又唔敢揾我嗰啲咁嘅奴才嘅行为咯，我觉得。咁啊，好多谢阿邓武识啦，你乜都知道，真系多谢你啊！简直系 Wikipedia， 完全冇讲错。 H Chan 到时又讲网台摄 A， H Chan 哈，谷收听。你 Jumper 如果讲网台是非，我好有兴趣听。 喂，咁你唔好嚟啦，我都唔打算讲网台是非，亦都冇是非讲啦，边有是非讲啫？因为最是非嗰个已经冇喺度做啦，系嘛？ 你都 脱 晒节啦。 系咯，喂，大班仲喺度做咩？系咪喺加拿大咩？系嘛？喂喂喂！ 吓，你同我讲啊？ 大班仲喺咩嗰度做啊？ 好似冇噶啦。 咁咪系咯，仲边有是非讲啫？ 我都冇听。 系，喂，咁啊，老老实实，即系威冲铺咧。如果你真系期待紧听网台是非嘅话咧。我又劝你 unsubscribe 啦，屌真系唔肯会有呢啲嘢听噶啦。你听翻花生台或者听翻热血公民嗰啲，唔系嗰个咪叫咩啊？咩大亨啊？你听下嗰啲节目就多是非嘅啫。喂，咁啊好啦，即系既然大家咁捧场就记住星期四嚟啦。咁我要插电啊，执拾听下啲嘢啊，做啲 preparation 啊。咁虽然而家有几多人啊，都系120多人，咁都算唔错噶啦，比起有嘉宾嘅时候，咁啊差唔多啦。咁啊死唔断气嘅系我嘅风格，因为咧我仲要推介翻大家，就记住呢度，记住like 我，即系 follow 我 IG 啦，因为 IG 比较多啲相会 post 嘅，因为 IG 胜在又唔使讲咁多嘢。又可以淨係 po 張相，同埋呢 IG 嗰度呢我比較多啲外國嘅人like 嗰啲相嘅，因為呢佢個 tag 呢係真係有料到嘅，即係 tag 啲咩呢，譬如我用部咩相機啦，或者我影啲相嘅內容啦，甚至乎我影啲貓嘅品種嘅個別嘅名啦，咁好多呢即係睇個 tag 嚟走嚟睇，有個機會令到你張相有人睇嘅，咁所以呢個世界應該更加闊嘅，咁但 Facebook 就唔係啦，嚟去都係糖水軍糖魚啊，嚟去都係嗰啲商業嘢啦，一係就咁IG 暫時冇咁商業，但嚟緊都難避免㗎啦，因為呢 而家有好多上年紀嘅人都 IG 咗咧，咁因為上年紀嘅人嘅消費力強嘅關係咧，咁所以將會 IG 到好多好多廣告噶啦。咁 Facebook 咧就唔係唔歡迎你，咁啊記得嚟翻以下呢、這個呢度先啦，係咪啊？即係下面呢個下位咧，咁呢個 Facebook。的 Detective Team 呢都希望大家 like 翻呢 page 嘅。咁零舍呢就要提一提呢听緊 archive 嗰啲朋友呢即係听、香港网台啦或者听呢、這个Car Square 嘅朋友呢就记得星期四晚或者星期一晚呢就嚟我呢个 channel 嗰个 live 可以一起留下言。咁大家都好玩啲开心啲囉。咁仲有咩先啊 ,H-Chan 話谷收聽喎，谷乜鬼啊，谷極未有百幾人嘥電啦、啊、如果真係為咗啲收聽率生存好痛苦啊真係。咁但係為咗啲 dislike 嗰啲人去做 live 都幾得意嘅，即係呢個 experience 都好難形容得到。 你 Jumper 如果講網台是非我好有興趣聽 ,Angel 女友啊。你想陪我讲有兴趣啫，唔系净系想听。 O K， 得，多谢乜鬼啊？唔使客气啊！好，之后一个， 多谢晒探长。 好啦，喂，咁真系要闪啦，边个 cut？ Nana 唔系好舒服啊，仲系擤紧鼻涕啊。好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wo Radio。节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 Tube 立场。